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在外滩的岸边，吴晓轻轻地推开林星，转过身去。林星隐隐地明白了，吴晓那回避的眼神、闪烁的言辞、麻木的面容，还有路边等候着的跑车和美女，难道还不明白吗？但林星依然想挽回一切。他说：“吴晓，你还在恨我吗？你认为我背叛了你吗？” 吴晓不说话。 吴晓，你认为我出卖了你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不想再提。 林星流着眼泪说：“我们的过去有多好啊，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你都忘记了吗？” 这时跑车的喇叭响了两下，那女的开始催吴晓了。这两声喇叭阻止了吴晓刚刚试图进入的回忆，他看见那女的向他们走过来了，不由得一脸紧张。吴晓以逃避的态度仓皇地做出告别的表示：“你住哪儿？明天我来找你。”他的声音很低，像是怕那开跑车的女孩听见似的。这副没种的样子更让林星伤心欲绝。 那女孩过来了，大大方方，毫不扭捏。他站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眼睛看着林星，声音向着吴晓问：“你太太？” 吴晓没有回答，尴尬地冲那女孩说：“你先去车里等我。” 林星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吴晓居然不敢向这个女的承认林星是自己的妻子。那个女孩看上去也不需要他的招认，她甚至对林星展开了微笑攻势。我叫阿青，咱们能认识一下吗？ 吴晓马上打断了她。吴晓的声音听不出是恼火还是哀求。你先上车里等我一会儿好吗？ 那女孩没动，目光平静地看着吴晓。女孩的微笑和镇定就像是故意的挑战，不是对吴晓，而是对林星。林星此时的伤心已经转化为愤恨，他恨那女孩的嚣张，更恨吴晓的懦弱。他在情人面前竟不敢承认自己的妻子，算什么男人啊？这个场面让林星的心狠下来了，他的声音因此而激动变形。吴晓，你是要去这个女人那里吗？ 吴晓脸色发白地解释：“不，我是自己住。她是送我回去。你住哪儿？我明天再来找你。” 林星的嘴唇颤抖不止，但她终于放开了声音。吴晓，我住在北京扬州胡同我的家里，那是我恋爱、结婚和幸福生活的地方。你真想找我，就去那儿吧。林星含着眼泪说完了这几句话，转身跑开了。他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这一跑，对他和吴晓来说，很可能就是永别。 但他的精神已经虚弱疲惫，伤痕累累，已无力再与那位开着跑车的阔妞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而且她是吴晓的妻子，是吴晓法定的妻子，她要是在一个插足进来的情妇面前去哀求丈夫，等于丧尽了做人的尊严。林星拼命地跑，一直到看不见吴晓。外滩沿街那一片都市之焰的灯火也陆续熄灭了，整个黄浦江都沉入昏暗中等候黎明。林星在黎明之前才回到自己的住宿。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离开了让他身心交瘁的上海。 一路上，林星让自己心情平静，沉默地看着火车的窗外那一个个移动的乡村城镇，沿途数不清的高山和平原，不知不觉地把他从一个狭小微观的情感空间带入一个开阔宏大的现实天地，让他感触到世界的巨大和生命的永恒。而他自己死去活来的一切，不过是万顷海洋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浪花。但是林星还是固执地想，这朵浪花对于海洋来说不算什么，可有可无，而对他自己却是整个的大海，难以超脱和无视。 林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扬州胡同，回到了曾经承载了他们那么多温情和悲伤的小屋。屋里的一切让他牢固地相信，他确实拥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过去的一切恍若昨天，尽管他此时在这屋里显得是那么形单影只。一个人面对厄运，也就面对了自己的胆怯，面对胆怯就能发现自己的脆弱。但是在惊慌失措无路可逃的绝境中，你总有镇定下来的那个时刻。就像和平的人突逢战争，幸福的人突遭不幸，迟早都会把心态调整到一个新的位置，都会在自己的身体里重新找到力量的源泉。人的生存本能其实总有你未曾意识到的惊人的潜力。 他还记得，在他爱的最深切最幸福的时候，他也曾有过非常宽广的胸怀和非常达观的心态。他那时就想到，即便吴晓真的移情别恋，他也绝不恨他。命运和生活曾经那么慷慨地把世间最美好的爱情和最动人的男孩都赐给了他，他还不满足吗？曾经拥有就代表了永恒的体验，永恒本来就只存在于人的内心，存在于内心那永不磨灭的记忆和感动。这样一想，林星就认识到自己得到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在这个时代里，最让人趋之若鹜的就是金钱和权力，而在通向金钱和权力的必经之路上，又布满了让人异化的陷阱荆棘。异化，林星想，这是一个很哲学的词，在心理学类似的概念中，常用的词叫变态。他想，现在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反倒不那么容易了。要能守住正常人的情操和气节，无论热恋和失恋，富足和贫穷，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那已经非常高尚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林星想，他还有很多的事可以做，他有一个他喜欢的工作，他 他今后可以去采访更多的普通人，然后忠实地写下他们，和他们一同喜怒哀乐。这是一个能让人非常充实和有寄托的事业。 于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他只用了一两周的时间，整个心情就安静下来，不再那么痛不欲生了。心里想起吴晓的时候，都当做了怀念，一种幸福大于哀伤的追思。他依然会去天堂酒吧、月光酒吧、金丝鸟酒吧、小四川餐厅和静园里的那间小小的咖啡馆，以及所有过去和吴晓共同相聚的地方。找一个僻静的座位，听听音乐，喝杯饮料，点一两样吴晓爱吃的东西。他甚至想着，吴晓23岁生日就快到了。吴晓过去还埋怨过自己没好好的弄花样给自己过生日，林星就计划这次给他好好过一过。吴晓，过去的吴晓，成了林星的一个精神上的爱人。现实中的吴晓，他不去想了，他不知道吴晓离他已经多么遥远。 所以当有一天他的房门被人敲响的时候，他再不像过去那样激动地以为是吴晓回来了。他平静地拉开房门，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那中年人问明了他的姓名之后，自我介绍是个律师，代表他的当事人吴晓来和他谈谈。谈什么？林星在意外之余几乎犹豫要不要让他进来，要不要让他来打破自己得来不易的宁静。但是那位律师还是走进了他的屋子。当听到他问， 你是吴晓专门请的律师吗？ 他便递上了一张名片，然后回答，啊，我是上海德州夜总会的特聘律师。 林星马上起身终止了谈话。对不起，我和德州夜总会没有任何关系。 律师叫住了他，请等一等。哎呀，我能找到你可太不容易了。请你一定让我把话说完。他从皮包里取出了一份委托书，落款处赫然写着吴晓的名字。他把委托书放在桌子上，然后说，吴晓是你丈夫吧？我是受他的委托而来的。 林星看了委托书，他心慌意乱地想看清上面的内容，但满纸只有吴晓二字。林星的口气明显退却下来。他委托你什么？ 律师又从皮包里拿出一份协议书，摆在了林星的面前。他说，委托我代表他和你协商你们离婚的事宜。 林星仿佛被一片黑暗罩住，他说，什么？ 律师的回答不疾不徐，鉴于你们夫妻双方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因此我的当事人提出与你协议离婚。你们都很年轻，没有子女，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呢也不复杂，因此我的当事人希望与你在互相尊重、互相体谅的基础上友好的分手。关于财产分配问题呢，我当事人愿意将你们二人现有的全部财产，包括家私、物品、银行存款等等等等，全部归你所有。另外，鉴于你的身体状况，我的当事人愿意今后每年负担你一定的医疗费用，具体数额呢，双方可以协商。 林星愣了半天，几乎没有去听律师关于离婚条件的阐述，他的思绪早被另一个问题抓牢。德州夜总会的老板， 是那个年轻的女人吧，开一辆红色的跑车。 律师也愣了，林星的话在他听来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还是礼貌地解释， 我想你可能是说德州夜总会董事长的女儿吧，她是开着一辆跑车，怎么你们见过面吗？ 林星不答，反问道，吴晓就是想跟她结婚吗？ 律师笑了笑，这与我的受托事宜无关，这个我不太清楚。他看看林星眼里打转的泪水，又额外补充了一句，据我知道不会吧，至少短期内不会。 林星问，为什么不会？你知道吗，你的当事人是个很冲动的人，他要喜欢上谁会迫不及待的。 律师又笑了笑，脸上的气氛比刚进屋的时候轻松随意多了。 啊，是吗？这和我的印象可太不一样了。我想肯定和上海所有人对他的印象都恰好相反。我们恰恰觉得他是一个缺少激情的人，不爱说话，整天睡觉，对女孩也没有兴趣。只有在吹萨克斯管的时候呢，才有点年轻人的生气。也许我们呢不像你那么了解他，你们毕竟夫妻一场嘛。不了解他的人肯定都会觉得他太古怪，长着一张青春偶像的脸，喜欢的东西呢却都死气沉沉的。他最喜欢吹的一首曲子，据说就是一首送葬曲，真是不可思议啊。 林星说，如果我不同意离婚呢，他们怎么办？他跟那个开跑车的女人，他们是不是不结婚也照样在一起呢？ 据我知道啊，目前他们并没有在一起。我今天来主要是代表吴晓和你协商你们两个人终止婚姻关系的问题。我看我们的话题没有必要再去涉及第三个人了吧。 他要和我离婚就是因为有个第三人，为什么不许我涉及呢？好，那我告诉你，我不同意离婚，你去跟那位开跑车的小姐说，我不离婚，吴晓永远都是我的爱人。 你看这个婚姻呢是双方自愿的，如果一方已经不愿再把另一方当作爱人，那这种婚姻关系是难以维持的。今天我来啊，是希望你们两位能够心平气和地协议离婚。我不希望你们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也只有诉诸法律，由法院来判决。不过这对双方都是一种无谓的伤害。 我没有一点过错，法院凭什么判？难道法律会支持那些第三者？ 法院审判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按照婚姻法的原则，凡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可以判离。在审判实践上，如果对当事人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难以认定的话，那么一般的会看他们的实际婚姻关系是否已经解体。你和吴晓已经分居半年多了，一般可以认定婚姻关系已经破裂。即便法院考虑到你的要求不予判离，可是一年之后一方再行起诉要求判离的时候，法院是肯定会判离的。对那种名存实亡而且不可能恢复的婚姻关系，法律是不主张强硬维持的。 林星早就看清了，他和那位开着跑车的阔妞争吴晓，和这位包揽诉讼的律师谈法律，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仅仅一两个回合，他就走投无路了。他不知道他跟吴晓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也不知道在这位陌生的律师面前该怎样隐藏自己心中的沮丧和伤痕。 他要和我离婚，为什么不能来当面和我谈谈呢？我和他，我们两个曾经那么相爱。林星几乎说不下去了，他扬起脸，想把眼泪倒进肚子里。难道人和人都是这样的吗？爱得那么快，那么深，可转眼又消失得那么急，那么绝情，就连再见一面谈谈都不行了吗？ 律师表示同情地点了点头，但是仍从职责出发为他的当事人辩护。正因为你们有一段非常幸福的爱情，所以我的当事人才不愿意回首往事。而且我当事人他马上就要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音乐学院进修去了，现在正忙于准备工作和出国的各种手续。在现代社会里当事人把这种个人事务委托律师代理是很正常的民事行为，不能一概地说是什么绝情吧。 林星捂住脸，他不想让这个律师回去向吴小学说自己的眼泪，可他还是忍不住浸湿了两只滚烫的手心。 律师沉默了一会儿，大概看出今天的协议显然难以达成，于是他说，我看这样好了，这份协议书呢可以留在你这里，你可以再仔细的看一看，也可以呢对有关条款提出你的修改意见，我们可以改天再谈。 就在他说出这番结束语准备起身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料到林星会突然抬起头来，哗啦一声拿过桌上的那份协议，几乎带着点粗暴地打断他的告辞。不用再谈了，我同意。现在就要签字吗？ 律师反应了半天，才慌忙打开自己的钢笔递了过去。你可以再仔细看看，不用着急，不用着急。 林星没有再看，便在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把林星两个字写得很大很大，大得不合规矩。他想让吴晓好好看看这两个字，这是他曾经那么爱护过的名字。林星的泪珠噼噼啪啪地掉在协议书上，在写完最后一划的同时，他的心里也知道这一会儿就标志着他曾经拥有的幸福到此为止。他无数个日夜的痴心等待，等来的竟是这一纸休书。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林星在两份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律师验证完了收好，最后问道，你还有什么话需要我转告吗？ 没有。 过几天呢，我可能还会来，有些手续恐怕还得再来麻烦你。 哦，我也有件事麻烦你。吴晓有些钱还存在我这儿，都是他爸爸留给他的，你替他带回去。 律师笑了笑说，啊，刚才你签的协议啊，已经写明了，你们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全部财产收入，包括任何一方在这个期间得到的遗产收入，全都归你所有，所以这个钱呢，你可以自己留下。 林星想都没想就回答道，请你替他带回去，这钱我不会要的。 林星起身走进卧室，从柜子里取出了那只装着8张存单的信封，放在了律师的面前，但是律师依然是一副劝解的口气。哎呀，你看你看，你是不是还在跟他赌气呀？其实完全没必要嘛，你留下这笔钱也是按双方的协议嘛。现代社会的民事协议实际上就是一种双方当事人都…… 我们早就另有协议，我跟他，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双方都决心遵守的约定。 律师摘下了眼镜擦了擦，然后饶有兴趣地眨着视力不清的眼睛，愿闻其详地问，什么约定啊？ 林星的目光移向一边，停在了墙上他和吴晓的合影照片上。在那张照片上，两个人笑得都很天真，那和谐一致的笑容已经说明了他们那个约定的内容，彼此相爱，别无所求。 律师好奇的神色收敛起来，不知是感动还是惊讶，脸上有了几分严肃。 林星又说，你知道吴晓为什么喜欢吹那支送葬曲吗？那也是我们的一个约定，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百年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天堂之约的。我们都是善良正直的人，我们是不会下地狱的。 律师默默无语，像是在聆听一段醒世恒言。 直到林星说，啊，你给我签个收据吧。律师这才突然惊醒， 他急忙低头在皮包里找纸，然后看着林星打开了那个信封，他问，一共多少啊？ 林星把8张簇新的存单扇面一样的在桌上展开，平静地说道，这张99万，其他7张都是100万，你清点一下，一共是799万元整。 律师以为听错了，手忙脚乱地戴上眼镜仔细看，然后抬了头不敢记，他惊恐地瞪圆了眼睛，多少？ 自从林星在那份简短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以后，他终于渐渐相信了这个事实。他相信 吴长天的死和自己在法庭上的那份证词，确实给了吴晓深深的误解和怨恨。爱情就是如此的脆弱和感性，一旦破损，很难被理智和原则修复。正是基于这样悲观的看法，林星才不愿再与吴晓继续纠缠下去，才下了决心在那一纸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字之后，他很想试验着过一段平静平淡的独身生活，试验着和任何人都不再提起吴晓。所谓平淡是真，沉默是金，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但不知为什么，他还是很难控制住对那些往事的回忆，那些两相厮守的日子，那些快乐缠绵的话语，就连他们过去吵架斗气的情景，都不分昼夜地在他的头脑中一一复活，不动声色地统治着他的喜怒哀乐。他有时候甚至都搞不清这些回忆对自己来说究竟是幸福呢，还是不幸呢？ 终于有一天，这些喜怒哀乐给了林星一个意想不到的启示。难道吴晓就没有这些回忆吗？他们相依为命的生活，难道就不能给他带来哪怕是一个片段的留恋吗？如果说理智和原则无法修复爱情的话，那么是不是也无法破坏爱情呢？爱情既然是感性的，而这感性的爱情如果还能被吴晓偶尔记起的话，那么他怎么会连见他一面的心情都没有呢？也许那个律师的话并不是吴晓的本意，而是他自己一时的搪塞而已。 天堂乐队的钢琴师给林星打了一个电话，从这个电话里林星知道吴晓刚刚到了北京，和那位香车美女一道都住在中国大饭店里。钢琴师告诉他，吴晓马上就要出国了，出国前会找一个晚上到天堂酒吧就地重游，与他过去的这帮哥们儿最后聚聚。钢琴师想必还不知道他们已经离婚的情况，但也没有劝林星到时候过来。但是那天晚上，林星还是早早地去了。他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坐着，想着两年前自己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吴晓的情形，那情形清晰地仿佛就在昨天。 晚些时候，吴晓果然来了，和天堂乐队的那几个哥们儿一起走进酒吧，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的林星。林星看到其他人都有说有笑，唯有吴晓沉默不语，偶尔应景的笑容也都是硬挤出来的，完全没有即将出国留学的意气风发和兄弟阔别重逢的激动不已。晚上八点，乐队准时登台演奏，吴晓坐在台下喝着啤酒，林星也就一直坐在远处一声不响地看他。十点钟左右，酒吧的客人坐满了，吴晓才上了台。钢琴师照例充当乐队发言人的角色，他说， 朋友们，我们天堂乐队最早的成员，我们最年轻的兄弟吴晓回来了，现在就让原来大家都熟悉的那支天堂乐队最后再相聚一次吧。 全场掌声激动人心，林星的心头很热，眼睛湿润了。 吴晓走到台前，面无表情，粗粗的声音对着麦克风缓缓地只说了一句，献给我最爱的人，然后开始吹起了那只沙哑的萨克斯管。 林星猜到了， 他吹的正是那首《天堂之约》。当那熟悉的旋律和熟悉的感觉喷薄而出的刹那，林星怎能不热泪横流呢？吴晓吹萨克斯管的样子太美了，林星双手掩目不敢看他。他想，这是他对吴晓的最后一哭。他听完《天堂之约》的最后一个音符，在满堂热烈的掌声中悄然退场。他穿过天堂酒吧门外的林荫路，走向灯光明亮的大街，似乎每一步都意味着自己已经开始迈向新的人生。但他依然忍不住要去咀嚼吴晓刚才那惜字如金的话语：献给我最爱的人。谁呢？是那个开跑车的女孩吗？那女孩的气质挺不错的。林星试图强迫自己连这个情敌也不要憎恨，恨也没用。他还试图让自己相信，在这场爱情中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如果说激情相爱都是短暂的，而对爱的向往和赞美才算是永恒的话，那么他得到了永恒，所以用不着后悔，也用不着憎恨。而且他还应该让这场爱情善始善终，就像对待他亲身经历创作出来的一件件作品那样，每个细节每个人物他都应当让他们有个完整的结尾和最后的交代。 于是林星首先去公安局找了一次老便衣，告诉他吴长天的近800万元的私人财产是怎样在静园里的阳台上被发现的，现在又合法的交到了谁的手里。他知道老便衣一直在寻找着这笔巨款的下落，好让他主办的这个案件不致留下任何悬念和遗憾。老便衣对他能主动来提供情况表示了感谢，照例做了笔录以便存档。他还表示这个情况还需要向吴晓核实才算最后认定。 林星便告诉他，吴晓现在就在北京，就住在中国大饭店里，但是住哪个房间不知其详。 老便衣问，他还在为他爸爸的事儿怨恨你吗？他是个男的，干嘛心眼这么小呢？ 林星没有说出自己和吴晓已经离婚的事，大概有点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他对老便衣的同情和愤慨报以感激，但他说他理解吴晓，不怪吴晓。 吴晓的生日快要到了，林星自制了一张生日卡送到了中国大饭店。他去前台查询吴晓的房号，前台说他们可以帮他接通吴晓房间的电话，但是不方便提供客人的房号。他没有让他们接通电话，林星不想让吴晓尴尬，他把生日卡封好托服务台转交。 在那张生日卡上，他学了吴晓的手法，画了一男一女两个小人，男的背着行囊挥手说再见，女的说生日那天再回你过去的家来看看吧，我去上班，家里没人，你不想再回来看看吗？这个家会祝福你一路平安，永远平安的。他把家门的钥匙放进了信封。 吴晓23岁生日那天，林星非常守信地躲出去了。他上午在社里上班，下午出去采访，晚上去今天娱乐城的台球厅看几个小伙子打台球赌钱，并且让这里熟悉的员工替他在职工食堂打了一份盒饭，坐在台球厅里狼吞虎咽地吃了。很晚他才回家，他上楼和开门时都小心翼翼倾听着屋里的声音，直到估计屋里 确实没人，才打开了房门。 他打开房门，拉开电灯之后，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他清楚无误地看到，他特意挂在天花板上的23个彩色气球都被扎破了。他的21岁生日，吴晓就是这样挂了21个气球，然后让他用针扎破当鞭炮听的。今天吴晓用同样的方式接受了他给吴晓准备的这个礼物。这是不是说明吴晓已经不恨他了？说明他跟他依然可以用共同的回忆保持着某种情感上的沟通跟联系。 在吴晓生日的第二天，那位老警察呼了林星，说有急事要见见他。林星正在历史博物馆采访，老警察就说，那我赶过去。老警察急切的态度使林星心里紧张起来，他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案子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在历史博物馆的外面见了面，这几天没有展览，历史博物馆的门前几乎没有一个人。高大的廊柱与对面的人民大会堂遥遥相望，镇守着天安门广场开阔的冬雨，从这儿不仅可以看到广场上的游人和风筝，还可以看到长安街上潮流滚滚的车行，但是这儿又是出奇的安静。 老警察并没有带来他那位年轻的搭档，他的神情既严肃又安详。他没和林星谈那件案子的事，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昨天晚上我见到吴晓了。 林星哪里会想到他会为这个而急着找自己，他的心里感激，却又害怕他说出什么。 他沉默着没做反应，老警察果然问道，你和他离婚了是吗？ 林星迟疑了一下说，是他和我离的。 老警察沉闷了片刻，他说，昨天我骂他来着，我不知道他干嘛要这样。你对他那么好，现在病呢也治得差不多了，他干嘛要离婚？我本来以为呢，还是因为他爸爸的那个案子，我就把当时我们找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当时你对他爸爸真是仁至义尽了，如果再受到指责，那就没公理了。吴晓是个通情达理有文化的孩子，我想不至于这么狭隘吧。可是我昨天才知道，他不是因为这个。以前他确实是生了你的气，他爸爸的死让他精神上受了点刺激，毕竟他是亲眼看到那个死亡现场的。然后呢，他自己又被拘起了关了一阵子，精神上受不了了，所以离家出走，这都可以理解。可是现在呢，问题有点复杂了，大概你也知道了，他身边又多了一个女的，是他在上海认识的，是一个美籍华人的女儿。他爸爸呢，在上海有些投资，这个女孩去年刚刚在美国念完大学，跑到上海来玩，就爱上吴晓了。那个女孩完全是美国人的性格，比较直率外露，我昨天呢也见了她一面。这半年来啊，她给了吴晓很多的帮助，现在呢又帮她办好了去美国留学的一切手续，另外还给了吴晓50万块钱，说是给你治病的。有这回事吗？那50万块钱的条件就是吴晓必须和你离婚。 林星一声不响地听着，心里有一个蒙蔽了很久的大门，一点一点地像要打开了。老警察的话让他对吴晓这半年多来的状态和心情有了一个全新而深刻的刺探。他知道吴晓是个十分感性化的人， 别人对他好是很容易把他感动的。那么他的离婚会不会是那个女孩和他的父亲用金钱和人情双管齐下逼出来的？林星看着老警察那张沧桑的脸，期待着他能以侦查员特有的敏锐解答这个疑问。林星最关心也最不敢肯定的是，吴晓爱那个女孩吗？ 他在报答她。 林星愣着。 嗨，一个男人呐，得了一个女人那么多的好处，又欠了人家那么多钱，他肯定要还的，这是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吴晓昨天对我说呀，自从他长大以后，连他父亲的钱他都没有随便花过。啊，当然我不了解是不是他说的那样啊。 林星好像已经明白，可仍然不敢确定地追问，他到底是报答他还是爱他？报答和爱可是完全不同的。 老警察思索了一下，像分析案情似的回答道， 照我看呐，他和他们之间不像是爱，可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简单了说不清楚。那个女孩呢，对吴晓像是挺投入，我看呢也是全心全意的，所以吴晓即便是报答他，恐怕也不仅仅是因为欠了他的这笔钱吧，应该说也欠了他不少情分，所以吴晓对他也不可能完全无情。至于说是不是爱情，哎，这怎么说呢？这个 老警察停顿了片刻说， 嗨，我这个岁数的人呢，对你们年轻人谈情说爱的方式有时候也看不准了。我们谈恋爱的那个年代啊，男女之间是爱情还是友情还是什么情，那都是清清楚楚的。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混在一起了，他什么都有点。 那您怎么知道他不爱他？他是怎么跟您说的？ 他没说不爱他，他只是让我告诉你呢，你的病治好了他就放心了，他欠你的债就算还了，他现在呢得去还另一个人的债。 林星的眼圈一红，他想用笑来掩饰，却笑得很不自然。啊，不，他还没还完呢，他欠我的，我也欠他的，我们之间有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老警察说， 后来我问他了，我问他，你还爱林星吗？ 林星使劲盯着老警察的嘴，几乎不敢眨一下眼睛，这是他最终要等的话。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Thank you.